天算起，等待着一刻的降临，好像几个世纪。感谢在身边一直有你，我们见证了时光，见证了爱的真。 生有再大的风雨，只要身边有你，铭记当初我们的约定，说好永远在一起，不弃不离。哦哦哦， 爱着你， 爱着你，靠在这街中等你，遥

己说，谁告白就说，风吹都对、yeah、微笑在天上飞。

遇上。 决定